现在每个人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好，双脚平放在地面上，闭上眼睛，感受来自大地母亲的支持。现在，将所有的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身体上，深呼吸，随着每一次的呼气，让自己越来越放松。随着每一次的呼气，让自己越来越放松。放松你的头皮，放松你的额头，放松你的眉毛。放松你的眼睛，放松你的面颊，放松你的嘴唇，放松你的下巴，放松你的脖子，放松你的肩膀，放松你的两条手臂和所有的手指头，放松你的背部，放松你的胸部，放松你的腹部、你的腰部，放松你的臀部、你的大腿、你的小腿，直到整个脚掌。和每个脚趾头，现在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到脚底与地面接触的地方，感受大地母亲承载着你，无条件的承载着你，想象。脚底长出根须，深深地扎根到地球的中心，深深地扎根到地球的中心，感受来自大地母亲的能量，充满了无条件的爱的能量。那样的温暖，那样的舒适，但是你的意识一直保持着清醒，根本不用担心你会睡着，充分的感受到来自大地母亲的无条件的爱，无条件的爱的能量。顺着这些根须，慢慢的往上，往上，继续往上。顺着这些根须，慢慢的往上，往上，继续往上，来到你的脚底，让它继续往上，来到你的小腿，来到你的膝盖，来到你的大腿，持续的呼吸，让所有的能量继续往上，最后汇集到会阴处，感受到能量带着。来自大地母亲的无条件的爱和支持，进入到你的海底轮，让能量在那里运作一会儿。你或许可以感觉到海底轮开始旋转。或许 你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安全感是否足够。或许你可以感受一下自己是否有生存的焦虑感。如果你感受到很堵，没有关系，让能量帮助你清理和疗愈你的海底轮。继续深呼吸，随着每一次的呼气，将能量继续往上带，让它来到你的脐轮，感受一下你与周围人的人际关系，感受一下你与周围人的互动模式，允许能量进入并清理你的脐轮，继续吸气呼气，让能量往上来到你的太阳轮，允许能量的进入，帮你清理和疗愈你的太阳轮，让能量继续往上来到你的心轮，允许能量带着无条件的爱进入到你的心轮。如果你感到有任何的情绪，让它们自然的出来，让它们自然的流淌，允许能量帮助你清理你的心轮，能量慢慢的来到你的喉轮，感受一下自己是否有什么想要表达却没有表达的话语，看一看它们是什么。允许能量进入你的喉轮，来帮助你清理你的喉轮，让能量继续往上来到你的三眼轮。你可能会看到一些颜色，或者一些图像，或者感受到眉心之间胀胀的，允许能量的进入，来帮助你清理和疗愈你的三眼轮，让能量继续往上来到你的顶轮。继续深呼吸，随着每一次的呼气，让能量继续往上往上往上，穿过你的顶轮，继续往上往上往上。继续深呼吸，随着每一次的呼气，让能量继续往上往上往上，一直来到宇宙正中最大一片星云的正中央。随着每一次的呼气，让能量继续往上往上，一直往上来到宇宙正中最大一片星云的正中央，能量所经之处形成一个管道，观想来自宇宙的金色的能量顺着管道像水一样洒在你的身上，包围着你身体的每一处。随着每一次的吸气，把金色的能量吸入体内，随着